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18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不能推卸当前事态的责任”。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南朝鲜执政者15号发表了所谓的815贺词，他放出蓝言，说什么眼下很大的挑战是北方核与导弹问题，还大谈什么国际孤立、暗淡的未来等等，恶语重伤我国，刺激了我们。南朝鲜执政者发表贺词是一种阴险企图的表现，为的是把造成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责任转嫁给我们，还通过同外部势力进行协调来实现反民族的对比政策。朝鲜半岛和平遭到蹂躏，局势日益紧张的责任完全在于美国和追随他的南朝鲜当局，他们执拗地推行恶毒的对朝敌视政策，疯狂进行对比核战争威胁骚动。南朝鲜执政者对他们自己盲目追随美国来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不当举措只字不提，却对我们说三道四，横加指责，其言行只能引起内外的谴责和嘲笑。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是只有消除美国逼近战争挑衅阴谋活动的根源才能得到保证的。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希望和平，就不要肆意指责我国，而要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事态的本质，不该追随美国冒险的军事对抗妄动，干出刺激同族的行为。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劳动新闻18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不能推卸当前事态的责任。